锵锵三人行。哎，格子，今天咱们这个小木来是有特殊使命的，对吧？我们现在长期让他潜伏在日本，终于可以 消息打探回来了。 消息打探回来，因为最近这都成了国际事件了，就是这个阿帕，日本的这个阿帕酒店。在聊这个事儿之前呢，小木，我想给你看段视频。但是作为在日本的华人呢，你可能觉得看了这段视频之后，你也需要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也不是日本主要的一个情况，咱们知道日本有那种右翼，就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呀、什么的，他们在街头也这个叫嚣。我手头有这么一段视频，我们不得说它是个个别的一个事件啊，哎，但并不等于日本大街上是这个场景。实际叫我看日本大街上，基本平常时候跟没人一样，就很冷清的感觉， 尤其看到北京之后。 对，但是呢，竟也有这样的一个景况发生，你可以看一下。 アパホテルのこの本、いわゆる南京大虐殺はなかったんじゃないか、こういうことが書いてある、まあ、本ですよね。当たり前じゃないですか、こんなものは。どんな暮らしてんだ、おめえ、これ。なんじゃ、おめえ、これ。ビザ見してみろ。お前のビザなんていらんのじゃ。おい、これ。おい、こっち来い、こっち来い、こっち来い、お前。おい、どうした、お前。ほら、来た、来た、来た、来た。なんだ、お前、シナジー。シナジーよ。シナジーよ、ダダ来たぞ。日本で政治活動する外国人勢力を叩き出せ叩き出せ皆さん見てくださいあいつらが私たちの言論の自由思想信条の自由を暴力で潰そうとしている外国人勢力ですあいつたちこそが 哎，你看看这个女性是个华人， 对 啊，那个叫嚣的那个 是右翼， 是右翼。 右翼对， 哎，这个事情，这个咱们这边是说的很厉害。 其实他这个在策划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可以这么讲，我是从头至尾参入的。 你是 刚才那个镜头里面有一个穿黑衣服的戴顶帽子的人就是我的，拿个手机在那拍，我就在他边上。 你在那里边？ 对对。 天哪！ 因为他这个是其实是一个饮食店的一个三十来岁的一个少妇，他来发起的，他发起这个事情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召集了1000来人，刚才我跟他聊，他说他是人民日报海外网的。日本也有一个，当时也来帮他来做这件事情。他们一个留学生，他们三个一起到我店里来跟我相谈。 就在日本华人， 他们想做这个事。首先希望我在微信群、为朋友圈，帮他转发，还有微博帮他转发，或者是用美国新闻周刊，我有专栏嘛，让我写文章帮他们宣传，帮他们召集人，他们要1000人。当时呢，我是不是说反对，我就跟他讲了很多的难处。我说你如果是开店，你准备关店；还有就是右翼一定会来攻击你，而且你用什么样的保护？还有你跟警察联络好了没有？他听完这个以后，他有点害怕。但是我说你还要干吗？他说干。好，我说那我就支持你。当天晚上我问他要的材料，我马上从朋友圈和微博就跟他发，就跟他召集人。然后呢，当然我还在，因为我是日本人，对吧？我 日本籍 啊，日本国籍，那我可以跟日本警察，我本来有很多好的朋友，赶过去打招呼。我说有这么件事儿，你们得好好保护，不能出事。而且他们也随时跟我联络，我也随时跟他联络，然后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召集了1000人，结果呢，在我们的消息被泄露了，右翼知道我们哪一天在什么地方要游行，这是绝对是秘密的。当然这是我们的自己的朋友圈里面有那些什么毒什么毒的，就反正中国人嘛，到了我们群里面可以把消息泄露出去，泄露给了右翼，泄给了一个叫一个英警的右翼头目，他在产经新闻在我们游行的头一天就登了一篇文章，而且他公开在网络上召集这个右翼集合到新宿的阿胖酒店门口来等着，然后也知道我们在哪个公园，我们在公园集合的时候，我们是3点钟出发，结果2点钟右翼来了几十号上百人，比我们总共才来了100人，然后因为他的召集人，所以使得我们1000人不敢来那么多，还加上我们人民日报的那个朋友呢，到最后他说我们先不要做了，我们招不到1000人，我们会没有脸，会给国家带来给中国人丢脸， 我们不要做这个事。他公开了我们 的朋友圈，干的事情啊，不像是人民日报的朋友干的事情。 他是个临时工吧，在日本的临时工， 打人民日报， 打人民日报的旗号啊，然后他就撤退，而且在公开在群里面发这种东西，而且放了2008年中国圣火啊，就是奥运会圣火在长野，传递的时候又一打中国人流血事件，把那个录像就但不止他一个人啊，就往了我们群里面放，所以有些留学生他不敢呀、而且他想到将来又就职，而且还有中国的媒体人就在日的华人还讲，就是你们去参加日本警察一定会录像，而且会跟你公开，将来对你的就职就学升学都会有影响。别人听了这当然他害怕呀，但到最后头天晚上3点钟我是支持的，我说没关系，我准确知道有150个人的机动队是特别警察带武器的，150人一定到场，再加上便衣，结果最后我们来了350个警察，机动队150，便衣100，还有100，你知道什么？就相当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局的日本的秘密警察，什么都没有标志，就穿个黑衣服，背个包，来了350个到现场，就保护了这100人，从头至尾1个多小时，里三层外三层，一个人没被受伤。多好一件事，是中国历史上中国大陆人在日本的国土上第一次历史上抗议日本，特别是抗议日本优异， 跟这个阿帕酒店这个事情有直接关系、 就是利用这个事情、因为他说没有南京大屠杀事件嘛，这本书是那个日本电视台一个记者通过好多年他拍了一部纪录片，在2015年得了日本的纪录片的大奖，就是关于南京大屠杀，说有这件事情，请你们去调查吧。这个 这里面书里边就有很多、很多证据。 对， 格子，你在这个咱们这个党报党刊，得到点什么上层的消息关于这个阿帕？ 我觉得不需要得到什么上层消息，我觉得我们抵制它是这个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关键就是，我觉得这次有很多的进步。进步非常多，你看我们以前的时候我们总说那个抵制日货的问题嘛，我觉得抵制日货确实是有欠考虑，而且是有问题的，但这个事情和抵制日货完全是两码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有道理的。首先你看这个刚才那个视频里面他说说中国人在破坏我们的言论自由，这可完全不是破坏他的言论自由，我们你有言论的自由，我们也有反击你言论的自由，就是说获得话语权的最佳方式就是争夺话语权，我们只不过在争夺我们的话语权。福柯就说就是话语及权力嘛，你阿帕酒店的这个老板发表了那么多的这种反华言论，甚至把书搁在你的酒店里面，那这个实际上背后它可不是你这个阿帕酒店，它这个不是个小事，在于说它背后是你整个日本的甚至说这个右翼的这一些政治态度，这也是你对整个东亚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 现在韩国很多民众也反对 这个。 但是这个阿帕酒店的这个他 老板原谷，他是安倍政治后援会的副会长。 哦， 你知道吧？所以在这个 他不开酒店的吗？ 他开酒店的， 他怎么又写历史方面的书？ 不，他应该在他政治现金嘛，政治现金他是献给安倍的，他是他的后援会的副会长，他写书是。他根本就不是作家，他只是想把这件事情把它否定两个事，说没有南京大屠杀，还有没有慰安妇，那这是我们这两个国家是编造出来的。那我作为原中国国籍人，现在虽然是日本，但作为现南京女婿，对吧？现南京女婿，我必须站出来，在这没有这个没这个抗议活动之前，我就在日本的网络写了一篇文章，一个晚上100万日本人在看，在雅虎的这个头版登出来，一百万人那不是那，对吧？那说明那个影响是蛮大的，当然也有很多右翼骂我，我宁可我也开着店，我们家老婆很讨厌我搞这种事情。 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思想在日本是比较极端的一种思想， 一个是 还是有这个拥护者有， 他有南京事件对吧， 对， 为什么没有北京事件和上海事件呢？说明很多日本人还是承认有这件事情的，只是他们至于人数到底死了多少，这个呢没有一个准确的，两个国家也没，你就中国讲30万，他们说只有20万，是吧？这个是有争论，但 不是他们说 是有的， 他们说20万可能都没有，他们的意思就是当时南京的人口 才20万、 这个应该是胡说八道，因为当时中国虽然经过了战乱，但是我们清末就所谓4万万人口嘛，南京还是首都，我们怎么可能首都连20万人都没有， 而且加上我们的军队， 对， 军队被抓了俘虏，而且他这个电视片里面和这本书主要讲了三组人当时在12月16号、17号、18号三组杀人，都是几千人，把那个沙堆就在南，他们叫扬子江，就长江的旁边，两堆都在那边，还有一个在山上，就是人呢就是挤到背后是扬子江，你前面就是沙滩，把它机枪是这样摆着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机枪在那个这个墙里面，在海军南京的海军的一个宿舍里面打着洞，人家看不到，真的是机枪摆着。挤在那边，全部把它扫掉，扫掉以后还用刺刀去把它捅死。这里边有片子的，还有证言， 还有一些日本老兵的、 老兵的证言， 当时写的这个战争当中的日记。但是所以你看，我就说日本也有很多人，像清水记者这样的人，他是出于一种什么呢？ 那就是客观的良心的。因为现在的日本的40岁以下的人，特别是年轻，根本对这个战争已经开始忘了。 对。 这是最大的一个错误，这是最大的一个错误，而且还有就是包括他们这老右翼的呢，他这些人呢，就他们其实明明知道，他是觉得要为了把日本给贴金，因为现在是日本是先进国家，我要搞得漂亮一点，他不像德国人，我历史上错就错。 我觉得这就是日本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于说他总以为能遗忘。你看阿帕酒店这个远古，他这次也出来就非常嚣张的时候，过几个月中国人就把这事儿忘了，怎么可能忘呢？我们几十年了，从来没有忘掉过。 这事儿你说也挺气人。你比如他这个出来说呀，说你中国不是抵制我吗？我这阿帕酒店本来就客满，是吧？你而且我这事儿炒作一下。说不定就日本游客是订我的酒店，就是他们说啊，就是客观上讲，也的确去日本的游客不但中国的与日俱增，全世界各国的游客就都很多，日本的好像订酒店都非常难订，你这个都他这个酒店本身也是满的，所以他放出来的言论就是我不在乎你这个。 我觉得这个教训还是不够。你看实际上我查阅历史发现说1995年的时候，日本那个文艺春秋曾经出过一个杂志叫做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就出了一期叫做纳粹没有毒气史。 对， 然后以色列全世界的犹太人联合起来直接攻击了他， 对， 然后很快这个马可波罗就直接停刊了， 对， 啊，这就是我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我们的斗争策略都应该用上。实际上我亚洲国家有比较成功的经验，就是李光耀。李光耀当时他就非常明确的，西方媒体因为新加坡在他们眼里是一个独裁国家嘛，老去攻击新加坡。那李光耀的方法非常简单，你只要攻击我，那我就跟你上法庭，因为他是这个律师出身，跟你上法庭，不上法庭咱们就上媒体公开打官司。然后我记得是《时代》杂志吧，去攻击了他们之后，李光耀非常简单，让你从18000份一下子销量降到2000份，然后这个。很快就老实了嘛。 李光耀是个狠角色。 后来这个《泰晤士报》的一个记者骂李光耀嘛，然后李光耀就给他说：“你敢不敢跟我上电视辩论？”然后那个记者说：“没有电视会允许咱们辩论的。”李光耀说 ：“BBC 的主席答应了我半个小时的节目。”然后《泰晤士报》记者说：“我不去。”然后这个李光耀又说：“好，我写封信，你给我登在《泰晤士报》上。”然后《泰晤士报》说：“我不登。”李光耀。二话没说，买了半个版的广告位登了上去，从此之后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手段， 有手段。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小木，你说像格子刚才讲的，这咱就论论这个理儿。一个比如说一个酒店的老总，你有这种观点，你明知道会惹起另一个国家游客的这种被侮辱的或者愤怒吧？那你把你这个书，你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书放在你开的酒店。房间里，你说这事儿在日本来说，这是他自由的权利呢？ 对， 还是怎么看呢？ 因为言论自由嘛，对吧？你像我也开餐厅，我也把我写的书放到我的酒店里面在卖， 对。 但是你不能违背历史事实，你做人有个基准，一个底线。不管是不因为你是言论自由，你可以说我明天我就杀了你啊，去威胁人家，那也是言论，对吧？ 不，就我觉得你一般来说，作为开店的来说，至少你不冒犯游客嘛， 对吧？不要冒犯你的客人， 对，你不要冒犯。他们就是讲日本有一种伦理，就是你非必须非常诚敬。 你看他的老婆啊，在他的那个大酒楼上面 戴那个每次他出现戴一个很漂亮的那个花枝招展的帽子，那就是个出风头的人。 他老婆跟那个川普有点像，把自己的这个头像印到了矿泉水瓶、零食，就是 脑袋 特别特别喜欢 很老的，很难看一个女的，脑袋顶很花哨的帽子，他就是想出风头，就想吸引眼球，所以他到了电视上说：“你们不来没关系，日本会支持我，你们很快就忘他。”所以他故意讲这句话。 哦，这对夫妻在日本还是个搅屎棍子， 对 吧？ 对对对。 就他，所以我说这次一定要抵制他，在于说我们是眼睁睁的不能够真的把钱给，因为你把钱给他，他不像抵制别的，你把钱给他，他就是去印右翼的这个书，去鼓动年轻人，这是直接伤害我们的。 我们中国政府已经抵制了 啊，我们国家旅游局 在这几天旅游局是撤销对吧？ 对， 这几天正在开那个札幌 东 京亚运会， 对呀，对， 本来是安排住他们酒店的。啊，他也答应，我们暂时撤一段这个书，不行，我们不去。 换到王子酒店， 啊，换到别人，包括韩国队也是。 哎，他这个阿帕这个酒店在日本是个很大 连锁店， 很大名气。 但是他有一点，他没上市，其实他不怕他股票掉，他只把名声搞起来，反而有人会知道他这个名字。日本人呢，他也是哦，阿帕，当然这里，而且阿帕是个新的，比较新的楼，到处都在干。 哎，你说，咱就说在商言商哈，这对夫妻，你说他是赚钱重要还是搞政治？ 我觉得他是赚钱重要， 他也能赚不少钱。 对， 日本有多少极右翼？ 你说他多有多大的政治的意义啊？那你不要认为他是很有头脑的，他就是商业头脑非常有。他你看他一进，他从乡下，从石川，从乡下就搞不动产，进到东京以后就开始跟安倍之流是吧？自民党那些政治家搞在一起。在利用这个，然后就拿着一些活啊，到这他们也那个地啊，到处盖，他也要批准的呀。 对， 各地政府对吧？ 对 啊，所以他会经商， 走极端也是 赚钱的方式。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个小丑，利用这些精神在经商。但是呢，正因你有这种声音，也跟我们抓在一个把柄。我们哪怕就是一百人游行，到了最后结束有300多人，加上警察右翼。整个大街上就有1000人，那就是很热闹的一个马刺力。 哎，就说你说这个日本人啊，跟这个中国人，你看中国人像事关这种民族问题的时候哈，一下子就好像有一种至少是市面上看有一种全民性的情绪，非常容易起来。你像这个事儿，在日本算闹得特别大吗？就全日本国民 不大 都对这件事儿有反应有态度吗？ 没有感觉。就我们游行，日本电视台是不没有放，因为有很多游行他不给放，是怕给人家带动扰乱交通啊，扰乱社会治安。但是日本的网络包括一些纸媒体都有报，网络上的当然也有右翼跟着他们起吆喝的，那也只有那么一部分，也只有那么一部分，其实也不是整个国民都是这样，所以他还会承认有南京事件，很多教科书上面都有。南京事件还有南京屠杀、南京大屠杀的词汇都有的。 这次我反而感觉说，我们中国人开始呈现出一种我之前没有很少见到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越来越理性了，我们开始能够把观点和事实分开。你像南京大屠杀，我们实际上是2015年我们就进入了世界历史记忆，是吧？这已经是一个事实，我们已经无需再跟日本去争太多。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抗争呢，我觉得特别有理性。你看，我们国家旅游局号召的是不要去住阿帕酒店，没有号召你不要去日本旅游， 对， 这是两码事情。而且呢，你会看到我去翻阅了一下日本的那个像那个 RCH 这样一些网站，实际上它的主流观点还是去支持阿帕酒店这个老板，我这是我实事求是的说。但是啊，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夹杂着一种对中国经济和文化的一种轻视，他这种轻视是很微妙的。那这种轻视其实让我想起来村上春树在那个《我的职业是小说家》那个自传里面，他就写到这样一个事情，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他去美国去推销他的书，那时候他在日本已经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已经是《挪威的森林》卖了200多万册，但在美国他还是一个新人。他就发现那时候日本经济世界第二，全世界都觉得日本经济是个奇迹，甚至连那个傅高义还写了一本书叫做《日本第一》，后来不得不这个重新写了一本书，解释自己为什么打了这个脸，然后那 还日本老二。 但是呢，他就发现说，大家对日本文化是很歧视的，在1980年代，美国对日本文化是很歧视的，所以村上春树原话说，在大世界眼中，日本是一个很有钱但莫名其妙的国家。 哎， 那时候 是你讲这个有意思，就说他这个日本的人呢，就即便哪怕是跟政治 毫不关心的人，那么他对他比较陌生的中国呢，有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啊，他有一种你说是微微的轻视，但是他有时候是以一种微微的怜悯的姿态表露出来。就比如说他可能模模糊糊的有个印象，比如说看到中国有什么毒大米啊、毒饺子啊， 对， 他可能碰见在日本的中国人呢、啊、他会觉得哎呀你们太可怜了，你们就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地方，他是因为隔膜。但是这个里面也有一种他对中国的一个认识，他觉得中国是不是一个不大好的，我不是说历史问题，我说即便是现在讲，比如说 他知道中国存在很多社会问题，比方说有假的猪肉啊、假的羊肉啊，他们电视上是连番报道，包括你像车站，然后他也知道中国车站到处骗人，是吧？那所以什么假的货都有，人的素质肯定没有日本人高，但是有一点，中国强大以后他们还是没有自信，所以他们要弄点事情来针对中国，所以只要中国一旦不好的事情是就转动的在报道，这是媒体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但是其实我也其实很想提醒日本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当时美国怎么看日本，很可能就是日本今天怎么去看中国，而这个看法是错的。那个时候日本文化其实已经潜藏着巨大的潜力，后来乔布斯去日本学习，包括约翰列侬这个娶了小野洋子之后去日本学习，实际上日本文化那时候已经有很多可学习的地方，而今天中国实际上也已经处在一个我们已经觉醒了，而且我们已经有非常多非常好的东西。以这次这个例子来看，实际上中国的知识人和媒体已经有能力针尖对麦芒的打回去，但是呢日本的普通网民或者日本普通人他选择了无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天已经来了，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去提醒。 有时候我走在东京大街上，我确实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不是我们的世界，不是那个世界，他们的人看上去也有点隔膜世外的这么一种感觉。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小木我问你啊，应该说现在大部分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好像有一种不关心政治的倾向， 对 吧？ 对。 但是你觉得他们会认知到就是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相当多的中国人对他们日本有仇日情绪吗？就恨日本，他有这个认知吗？ 应该是有。怎么讲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过安逸的生活已经过了那么多年，政治跟他没有关系，那是政治家的事情。他觉得哪个政治家好他投了谁，那就我就拜托你去做，跟我没关系，我就管我的谈恋爱，管我的去就职就学，是吧？我的名包名牌的东西，他要生活。但是一旦从电视上看到中国抗日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些恐惧，然后他会慢慢的就没有好感。那所以来了那么多中国人到了日本去买东西啊，一条船来的就像一栋大楼来的一样的那种，是吧？那么但是还是他改变不了他们那种对中国人的那种就是猜忌啊，或者是还有一种是妒忌啊，还是那种没有自信，包括年轻人也会有。 但是这种东西他会表现在对中国游客的服务态度上吗？ 不会。他连日本之间都不吵架的，你说他会对一个外国人去吵，你放钱放在这个他妈你干嘛，他赶你干嘛，你反正来了他多多益善，是吧？但你让他心里真的是不是喜欢你，那是另外一件事儿。就做生意是做生意，实际上你像阿帕的这个酒店老板，你真要来了中国人，你说哎你别住我的啊，他真要有本事你中国别住我的，我就放我的书，他能讲这个，他不敢讲这种话的。所以说还是就是政治呢，但他可以今天有投票权，我可以投那个，他觉得反正是我还有这个。 比如说你像南京大屠杀这事儿，后来我知道其实呢日本国民你也不能说他不认知这个事儿，因为他这个教科书啊是市场上就是学校他可以自主采购的 啊，对。 而据说呢 那个 现行我得到的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就是他各个学校采购的教材啊其实大部分里边有这个南京大屠杀的教材， 有的。 你叫南京事件不叫大屠杀，叫南京事件，90%都有，只是有些区的区长。 但是他这个记载当中是中性的记载，还是承认这是一个滥杀俘虏的，比如说屠杀？ 而且日本的国家的公开网页上也承认，就是南京事件这个事里面有除了军人以外的非军人的老百姓，我们不能否定这件事情。 啊， 有，公开网上都有，外交部上面都有， 我看 家务事的也有， 好像安倍讲过一个那么个意思，就是他的也许是诡辩吧，他就是说我们今天好像大多数的人口，我们都不知道战争，我们出生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战后，说那我们难道 不要把这个责任放在现在的身上？ 对，难道我们以后要永远的一代又一代不停的为这个是我们不没经历的事情去谢罪吗？哎。批驳他一下， 这是2015年的他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演讲，其实非常简单，他可以直接对比德国。为什么德国今天没有人再去提这个事情？因为人家态度诚恳的道歉，并且得到了对方的原谅。而日本呢是反复的去抗争，反复的就是说我不承认，那你还希望别人淡忘？怎么可能？ 他也不是不承认，就是想让人家忘掉，也自己不想太讲这个。 对， 想美化自己。 还是东亚文化一种我不知道。 而且他真是有一种语言的暧昧，你就说。他有时候又觉得说，我说这意思是道歉的意思，这个词啊， 你怎么就 get 不到我呢？ 对， 是吧？很清楚的 yes 和 no 的，所以日本人家很暧昧，他讲话 但其实这个事儿黑白分明，对东亚人民来说。